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个品牌呢，其实不用过多介绍，如果你有了解过的话，你会知道它很厉害，它就是 Dyson。 请到的嘉宾呢是李红，欢迎李红。 王磊你好，我是李红，各位听众你们好。 我个人就是 Dyson 产品的忠实的粉丝，它的很多的大件我都有。那其中有一点是特别需要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吸尘器。 对， 如果你家里曾经使用过或者去体验过，就知道它本身有哪些好了。没有体验过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详细的介绍给大家。 对，其实说起吸尘器呢，这个家里边大家都有， 哎， 但是呢，同时这个吸尘器，大家印象当中的是那种有一个笨重的箱子，然后有一个能可以伸缩的那样一个尘袋，然后呢还要 走到哪搬到哪，还挺沉的。 走到哪搬到哪，为什么要走到哪搬到哪呢？是因为它有一个电线嘛，我们那个插座要插通电嘛， 是，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保持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从第一款吸尘器开始。从1900几年开始到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吸尘器的样子是保持着这个样子，一直没有变过的。但是随着一个人的出现呢，吸尘器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这样的演变。那个人的名字叫做 James Dyson。 哦，是他本名啊。 对，他的这款产品戴森的命名就是由他的名字命名的。詹姆斯戴森呢是英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发明家，同时呢他是也有博士这样的身份。他设计的很多的产品，包括最先开始的一个滚轮的小轮车，之后呢他把这个小轮车的股份呢卖掉了以后，就开始潜心研究如何去清理家中的灰尘。这样呢戴森吸尘器就如此的发明出来了。 一定是一个特别居家的男人。 对， 提到这个戴森，很多人会想到就是他的所有的产品的外观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这款戴森吸尘器呢还和他品线上其他吸尘器不同，它的名字叫做无绳吸尘器。它是没有电线所连接的，另外呢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类似于两个可乐装的这样一个主机，另外呢连接的是一个吸尘杆，所以说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壁挂式的充电座，等于说走到哪可以吸到哪，不用受到这个电线的限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会发现很多家庭呢把这个吸尘器藏在门后啊，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贮藏室 床底下 啊，床底下，就是因为什么，它的样子不好看。但是戴森的吸尘器，如果您了解戴森这个品牌的话，它的外表是非常具备科技感的，同时它的设计呢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1991年的日本国际设计大奖，然后1996年的英国设计大奖，包括2011年的红点设计大奖，很多的博物馆也去收藏戴森的这款吸尘器，是因为它的设计感，包括它人体工程学，包括它的实用性，都达到了吸尘器这个东西前所未有的高度。 是，李红刚讲了一点，其中是这个壁挂式的充电座， 对， 往这上面一挂的话，它首先这个戴森的产品本身是瘦瘦的、长长的。科技感又很好看， 对， 挂到哪里不占位置，又非常的漂亮。 对， 另外一点呢，这个无绳也是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 哎，另外戴森吸尘器在闻名于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静音，它的静音效果非常的突出。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在家里边使用戴森吸尘器的时候，会感觉 没有什么噪音，而且可以听到比如说交流啊或者说电视啊播放的声音，这在日常当中我们使用传统吸尘器的过程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很多传统吸尘器这个噪音简直就像在装修一样。 对， Dyson 没有这样的问题。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很多家庭主妇会比较关心的啊，就是你说它是无绳的，那以前有绳虽然不方便，但是它的时间可持续的时间长，我可以一直吸，你这样充一次电的话，我是不是能吸的空间会小很多呢？ 那王磊，我问你，如果你用传统的吸尘器，在家里面打扫一次卫生需要多长时间？ 该取决于你家里房子大小啊。 OK， 只吸地面的话，我相信大多数的吸尘器在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搞定。 是， 那么戴森的持续续航能力，也是达到了半个小时以上。所以说我打扫一次整个家里面的地面不用充电。而且它的充电非常的快速，只需要十几分钟，电量就充完了。 而且会分两种模式是吗？一种是普通模式，一种是那个加大吸力的模式。 加大吸力的模式，这个加大吸力的模式我在家里边经常用。比如说家里边有养狗狗，它那个毛会随着到处飘，而且呢会有，如果家里边有女性的话，她那个头发呀是长头发， 是 使用传统的一个吸尘器不是特别好吸起来，而且特别容易滚进那个吸尘的口，就是堵塞它。但是戴森呢，因为它有一个专用的一个滚轮设计，所以呢一是不会有毛发堵塞这个吸尘口，另外一个如果使用了这个强力吸尘的这样一个档位啊，什么狗狗的毛啊，还有什么家里边的灰尘啊，任何您能想到的东西它都能吸走。 充一次电待机时间长，然后外观又非常的漂亮， 是的， 品牌又非常的厉害。熟悉戴森的朋友应该会知道戴森有很多很多产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哪一款吸尘器？ 带来的是戴森 V6 Animal 加。 这一款其实现在已经到 V10 了哈。 对， 但是 V6 这款是比较经典的一款。 非常经典。另外V6 这款呢有一个比较大的升级，是它使用了 HiPa 的一个过滤技术，等于说我们日常当中使用的V6 之前的 Animal 加之前的吸尘器呢，可能它没有这个过滤技术，有可能带来就是你吸完粉尘以后，那个粉尘会通过戴森的储尘仓会溢出来，造成二次污染。但是因为有了 HiPa 的这样一个过滤技术，它把这个储存仓做成一个非常密闭的空间，等于说不用担心二次污染。另外一个，它出来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吸尘器有这个进风口出风口嘛，它的出风口是经过过滤的空气，所以不会在您使用的时候对呼吸道啊或者说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另外 V6 为什么叫 Animal 加呢？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动力是非常强的，这款 Animal 加的动力能够达到每分钟10万转以上，叫超大马达。简单做一个比喻吧，就是我们的汽车可能每分钟转速在几千，然后呢好一点的无人机，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的大品牌的无人机，能够达到每分钟2万到3万转。 我说咱们这个10万转， 对， 哇，太厉害了。那从市场当中去购买的话，现在都可以看到这个 V6 的产品， 对， 大概是2000多， 2990元， 2990， 对，是它的原价，而且这个价格呢是全球统一价，不是中国说买的贵或者怎么样的，在世界各地去购买它都是这个价格。我前些天在网上去看了一下，就是电商平台，因为它总搞活动嘛，大概的价格是2600-2700的这样一个样子。 但今天听我们节目，从我们节目当中购买的话，肯定会是一个好的一个价位。 对，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提供的价格是2290元， 直降了700块钱了。 对，直降了700块钱。但是呢，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戴森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国际品牌，另外呢，它是相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一个播出的渠道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只有在北广生活时间才能享受到。 当然，戴森的产品大家也知道，除了这个本身的机器之外，它涵盖很多很多的这个吸头。 今天这个组合里边呢，我们给大家配备了包括充电座，包括充电器，包括延长杆，还有呢有5个吸头，包括缝隙的清洁吸头、直驱式吸头、电动床褥吸头，然后还有这个缝隙软毛的吸头，还有一个弹性的缝隙吸头。其实呢，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各个方面都能应用到戴森吸尘器。 只用2290元，可以带走5个吸头，然后还有这个充电器本身以及这个充电座。 对，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其实说到戴森这个每一个不同的吸尘的这个头啊，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哎，我简单介绍一下，其中有一个我特别用的特别多啊，电动床褥吸头。这个吸头呢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男生在家嘛，就是床褥不怎么叠， 是， 然后呢，所以呢，我就害怕上面有一些这个螨虫啊， 是一定会有 的，或者说这个霉菌的滋生，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哼， 但是呢，我又看不见它。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实验嘛，就是考验一下戴森呢它的吸尘效果是怎么样的。 嗯， 我把我那个床褥拿起来以后， 嗯， 在这个床板上直接撒一层面粉，然后把床褥再盖上，等于说隔着床褥， 嗯， 然后用戴森的这个吸尘器去吸。隔空取物，它能直接隔着床褥把那个我撒的面粉全部吸干净。 真的呀？ 真的， 听起来太玄乎了。 这个是我做过的实验，也欢迎大家如果买到这款戴森的 V6 Animal 加，可以回家试一下。 哎，这是一点。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当中有宠物。 对， 有宠物的话，你难以避免的是它会在你不在家的时候上沙发呀、上床啊、然后包括你的衣服上啊，到处都是它的毛。 对， 这个时候吸毛的话，你换一个吸头，首先是确保干净嘛。 嗯。 另外一点呢，有一些吸头呢，它是比如说你吸沙发的时候非常好用的。 对，比如说有一些缝隙， 嗯， 我们可以拿这个缝隙的吸头、窄缝的吸头，包括它有一个宽嘴的吸头，这些缝隙其实是滋生细菌，包括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些霉菌的容易繁殖的一个地方。 嗯。 那么今天我们使用戴森吸尘器，不会像日常当中我们再去擦呀，或者说再使用老式吸尘器还有把这个沙发搬开呀，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只是用一个简单的缝隙吸头就能够一分钟搞定。 是，我们今天一共涵盖的是有五个吸头，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有这个缝隙清洁吸头， 嗯， 然后还有直驱式吸头。直驱式吸头是？ 直驱式吸头是因为它有一个强力的工作原理，等于说它那个吸头的吸力会比平常我们所使用的大。另外一个直驱式吸头呢，可以去吸一些，比如说我们掉落在地上的这个石子啊， 嗯， 或者说一些比较大的脏的东西， 嗯。还有另外一点是电动床褥吸头，就是刚才李红讲的， 对， 他自己做过那个实验， 隔空取物的实验， 大家买回去也可以尝试一下， 嗯， 听起来很酷啊。另外还有一点是缝隙软毛两用吸头，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缝隙的时候可以拿它去吸。 对， 还有一个是弹性窄缝吸头。弹性窄缝吸头是，嗯， 弹性窄缝吸头是可以转弯的。 嗯， 就比如说我们手够到的地方，它因为它那个吸头是有弹性的，所以可以塞进那个缝隙里边。 哦，感觉里面就汽车里面的清洁也可以使用它。是，好的吸尘器的话，马达很重要。 嗯， 对于戴森而言的话，它的马达是什么样的技术？ Animal 加的这个技术呢，是达到了每分钟10万转以上的这样一个转速。 嗯， 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0.3微米左右的这样的小颗粒灰尘， 嗯， 都能够一网打尽。 是，之前还跟大家说过这个 Animal 六。这个 V6 跟其他的最大区别是它有一个 HiPa 这样的一个技术。 对，这个 HiPa 技术呢，其实它是可以过滤粉尘的，等于说在我们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对于我们的空气造成二次污染。 嗯， 同时因为我们使用的这款戴森的无绳吸尘器呢，是可以随便举上头顶的，或者说拉到各种各样地方去使用的，等于说离我们的身体呢不会比较远。 嗯， 所以有了 HiPa 技术，可以保证我们身体在呼吸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安全上的危险。 是，今天带来的还是无绳的。无绳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了太多太多。 哎，确实是在任何场景，在家里边，无论是您的卫生间，无论是您的厨房，还是您的卧室，还是您的客厅，走到哪吸到哪。 嗯，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个吸尘器它毕竟是无绳的，它的吸力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嗯， 如果说你们家是300平啊、400平这样的超大房子的话，那这样的无绳确实是没办法保证充一次电把你家每个角落全部打扫干净。 但是我相信日常当中我们居住的可能100平左右的这样的， 对，这是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对， 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说你们说的这么好，它是不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确实是有，戴森的吸尘器是一定要避免水的。 哎，确实是这样，因为戴森的它的整个设计呢是非常具有工业感的。 嗯， 但是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科技加持，所以要避免水去进入其中。 嗯，今天带来的是众多产品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款。那这款其实也是当年经历过一个重大改革的。 嗯， 出来以后让很多人非常惊艳的是戴森的 V6 吸尘器。 对，这款吸尘器在各种各样的，包括它的马达，包括它的吸头，包括它的工作原理，包括它的 HiPa 技术的应用等等等等，都是经过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的。另外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也是经过升级的。那是什么价格呢？日常当中我们在市场上或者说在超市里边 可以看到的戴森去卖这个 Animo 家的 V6 吸尘器，无声吸尘器啊，是全球的统一价2990元，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2290元，直降700块钱，您就可以拿回家。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鹏，大鹏你好。 周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大鹏给我们带来好东西了， 给您带来好东西了。 因为这个咱们中国人呐，好像没有人不知道枸杞的， 应该说是。 而且咱北京人有人说话叫枸杞子， 枸杞子，枸杞子，对，北京是， 实际上就是枸杞， 枸杞，枸杞。 这个小孩啊，老人都知道， 对。 但是呢，这个市面上好的枸杞真的是不多， 不多。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甄别真假的枸杞。 这个枸杞啊，咱们叫做用一句话总结，叫做南北州郡俱产。也就是说呢，在咱们中国基本上北方地区都可以种植，比如说新疆、青海、宁夏，咱们北京周边的河北、山东都是可以种植，都是可以种植的。但是呢，您一定听过一个地方叫做宁夏中宁的枸杞。 哎呦，那可是枸杞之乡， 枸杞之乡啊，跟长白山的人参、琼珍的灵芝，这是相提并论的啊。那么，但是您知道您吃的这枸杞是不是宁夏中宁的？今天我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辨别，其实特别简单，两个方式。一个呢，您直接尝，中宁好的枸杞啊，它一定是甜的，不像咱们以前吃枸杞是苦涩味的。 可以白嘴吃， 可以白嘴吃，可以直接干嚼的，不是泡水的。另外一方面啊，特别简单，您认大品牌，品牌好的东西一定没有问题。比如说咱们北京有一个老字号叫同仁堂，您跟那儿买东西，您肯定踏实。 是啊， 所以呢，想要分辨的时候，简单办法，您到当地去吃去，要不然您就只能认这个大品牌。 对，而且呢，购买的渠道很重要。就您这东西跟哪儿买的？你像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好，北广购物也好，我们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对， 所以我们说是哪儿的，说是什么样的，是不说假话， 我们检查 假货的， 对， 我们是多方把控的。 没错， 我们这个大平台不容我们有半点的这个疏忽，是吧？ 所以我们今天来找这个周老师来到咱们北广，也是希望通过咱们的平台啊，把我们这个枸杞现在市场的乱象给大家来梳理梳理。 其实刚才我看咱们这个枸杞啊，真的是颗粒非常的完整，色泽非常的均匀，而且干度适中，它不粘手，而且到水里边它就漂浮着，它这个颜色不是特红特红的哈， 这个 它这个水啊泡出来是有点橙黄色的。 好的枸杞泡出来是橙黄色， 所以这也是怎么鉴别的一个方法， 一个好的方法。如果泡出来都是这个红色的话，您看，哎呦，这颜色还挺鲜艳，那么这个 有可能是漂过的， 小心了， 熏过的， 没错没错， 看着特漂亮，有可能是熏过的， 是的，是的。 那大红大红的，然后一泡就红的那个水，有可能是漂过的。 对。 另外呢，它不粘手，这也有讲究的。 这个有讲究，因为我们在行业内啊，这个要跟大家引入一个头茬的概念。这个好的枸杞，头茬的枸杞是经过了冬天3个月的这个营养的积累长出的头一批，有点像咱们北方爱吃这头茬韭菜的意思，又鲜又嫩又水灵。等二茬的时候，稍微这个口感可能就稍微差一点。枸杞也是一样，到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这个跟咱们可能想象的说这一年结一季不一样，枸杞啊每隔15天您就能摘一回，每隔15天就能摘一回。但是越往后呢，一方面营养不行了，另外一方面它口感就变差。 对， 口感就真的变差了。 所以头茬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头茬呢，因为它这个营养好，糖分高，所以您吃的时候啊，它这个口感比较甜。那么有一些无良商家为了拿后边这些批次的冒充我们头茬的，他怎么办呢？其实特简单，家里您都有白砂糖吧，弄点糖水一泡，这口感也上来了。当然您说这东西说实话吃点白砂糖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头茬的一斤的枸杞，好枸杞400-500块钱，这二茬三茬再往后的呢 就不大值钱了， 80-100也有。 您这钱不就花冤枉了？ 没错、哎、所以呢说到这个枸杞家家都备着啊， 都备着、 无论是您泡水啊，您泡酒啊，还是您这个凉菜里拌上啊、还是说您这炒菜比如炖肉的时候搁呀， 是 啊，熬粥的时候搁呀， 都可以、 啊、或者很多人都养成习惯就每天啊就是白嘴嚼几粒，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好、 哎、 我记得这个诗人陆游啊、在老年的时候呢他呢就常吃枸杞，因为他留下这样的诗句、说雪霁茅堂钟磬清啊，晨摘枸杞一杯羹啊， 没错， 所以就说你看这古人对枸杞都这么的 认知是非常、 青睐啊。 对， 好的，那今天这个枸杞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绝对是让您满意的， 给大家吃一吃、啊我们奇宇呢今天也是借着咱们北广的这个机会能给大家拿一点我们的今年的在6月10号左右采摘出来的头茬的枸杞给大家吃一吃、当然了好东西不便宜， 对， 我们这个呢一共啊是20袋，一大袋里边有20小袋、每一小袋呢是7克、今天给您一共准备了10大包， 对对对， 这10大包加起来一共200袋，这200袋呢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尝一尝什么是真正的好的头茬的枸杞， 对， 我们这枸杞说实话卖的不贵， 368，哦，这是市场价， 市场价， 嗯， 但是呢在咱们北广既然我们说实话咱们还有一个宣传的作用， 是是是， 我们又没有交广告费、 咱们有推广的意义在里面， 咱们把这个好枸杞给大家吃，今天299 哦，可以，因为好东西的话呢这个价格真的是啊、应该说是不贵的、 不贵的不贵的。 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特优级的头茬的 枸杞， 可以白嘴吃的， 直接您搁嘴里干嚼特别棒， 对，一共是10大包啊、注意10大包，而且每包里边呢是单独包装20小包， 您带着方便， 对、而且呢也非常的安全卫生、 对、 是吧， 安全， 这么10大包的话呢每包20小包，这就是200袋、 小袋，这个有讲究， 对， 因为咱们中华养生啊讲究一个什么循序渐进、所以呢这200天呀、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您坚持吃一吃您会自己有一份感受，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啊， 这个组合呢咱们今天只要299，不到300块钱，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好的枸杞你一定要囤一点，因为家里的需要、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有朋友肯定问了，说大鹏你说你们是中宁头茬的，你们就是中宁头茬的吗？ 嗯， 这个还真是，因为所有市场您去看都说自己是宁夏的， 是， 但敢说中宁的不多， 嗯， 因为什么呢，特别简单，大家如果您吃到咱们今天这次给您分享的这枸杞之后，我们每一个大包上面啊、会有一个溯源码、您拿手机一扫，现在手机很方便， 对啊对啊， 您一扫我们的产地信息，我们所有的注册信息，您可以到网上依次的去进行对照、另外一方面您就是不相信我，咱们还有北广的平台在这里摆， 是的是的， 咱北广跟我们合作、也是经过千挑万选之后、才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枸杞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吃、 大家知道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没错没错， 所以呢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因为这个大平台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疏忽、 对对对对， 而且呢今天这个产品呢它是有专业的检测报告， 有检测报告，各位都可以看， 哎，能够买到来自于宁夏的中宁这个地方的特级的、而且是头茬的枸杞、真的是不容易， 没错， 关键这个价格合适啊， 价格特别合适，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一共给大家是10大包， 十大包， 而且一包里边呢是20袋分包装、 对对对对对对， 特别的安全、那这加起来就得是200袋了，是吧， 200袋，您吃半年多的时间， 能半年多，出去的话呢、带几小袋也特别方便， 出差的时候、而且也方便分享，今天我带2包到办公室， 所以呢刚才我也特别注意到大鹏说了，说今天这个枸杞的话呢提议大家白嘴吃， 白嘴吃、 能够让大家白嘴吃的那是达到了一定的品质的， 一定不苦不涩， 是的，所以呢这也是表现了一种啊对这个产品的一种信任、 信任、而且 对自己的产品保有信心， 您可以做个试验、您说你不是甜吗、你可以把它您放，您找一袋您在阳光下您晒、您晒完之后它不会出现粘的一个问题、说明我们的没有泡过糖， 是的， 就是摘下来、自然的晾干之后装袋您就吃、当然中间还有一把它弄干净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好的，完全是可以免洗的啊、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来自于宁夏中宁的特优级的头茬的枸杞啊、一共给大家10大包、那每包里呢是20袋，这一共加起来就是200袋啊、那么